我生来都是曾经拔的枝，这些同样被写成太多歪的字。长大最无奈的是，他是怕是傻子，你若不想被判着吃，必须磨练牙齿。别人能屠宰，别管都只能把他出卖，再无奈也只是成功无法避开的负担。但彼此爱上了不满，一开始察觉不出来，在一起腐败，他成骨牌，慢慢的覆盖，把你毒害。单纯那一群小白桌，被名利熏陶摆布，衣服都故意小快布，沦为了超白诺，买了灵魂老财富。一个个红的快速，饥饿的变了白骨，镜子里面的怪物四处无人他就败露，当初都憧憬好莱坞，最后弄成了跑来哭。这回一个姑娘的不得尊重，这回大众不在乎微笑困窘，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，趁努力几近荒凉，庸俗的天堂。那些被鬼影的猪，他们眼睛深厚，只会每天妒忌着别人成功。不怕黑夜不怕脏，打不开天上会流血，我挂上的剑锋。 全球的不睡新人，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，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。 空中不夜城 ，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。 FM97.4 空中不夜城， 空中不夜城。 是为了不安变 起笔，准备叙述你的细节开始，总是忍不住走神。真抱歉，情话没写出来，可我实实在在的想了你一个小时。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97.4，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，在脑海里说说话话，思念你所思念的，聆听每一次的心跳。麦麦的空中不夜城，用一首首好歌帮助你拥有更多美好的回忆。 还记得吗，那场烟火，它见证我们倒数爱情时特别冷漠。还记得吗，受伤的是我，却不断执着过往的细节哪里出错。虽然没有想要躲，街上人潮一样多，但没想到转个弯遇见了你却如此不洒脱。下意识的你就别再拥抱我，别以为只不过是个自然动作，如果可以微笑点头的轻描带过，漠视我都好过假装熟络。下一次的你就别再提起我，别以为只不过是个贴心问候，如果可以还是朋友，我会无话不说，无视你就可以轻松地隐瞒着现在我有多么的难过。受伤的是我，却不断执着过往的细节哪里出错。虽然没有想要躲，街上人潮一样多，但没想到转个弯遇见了你却如此不洒脱。下意识的你就别再拥抱我，别以为只不过是个自然动作，如果可以微笑点头的轻描带过，漠视我都好过假装熟络。下一次的你就别再提起我，别以为只不过是个贴心问候，如果可以还是朋友，我会无话不说，无视你就可以轻松地隐瞒着现在我有多么的难过。关系确定已经不在，昨夜是意料之外，彼此都没联系，别急于一时反应太快。当我靠近你的心跳声，僵硬的我什么都调整，但拥抱的力度却轻易礼貌相称。下意识的你就别再想见我，别以为只不过是个耐心等候，早已被雨淋湿太久，还有什么好说，就索性当作那个人有一点像我，

善良，留给我无可取代那些爱的疯狂。越爱越爱，让我的生命更辉煌。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呜呜呜呜呜呜呜依旧在夜空闪亮，穿越千万年的光，陪伴在我的身旁。黑暗夜，为一生燃烧六个念想。哦，曾经美好的感情没走了我的模样，任谁都无法想象我失去了天堂。黑暗夜，却得到美丽的翅膀。呜呜 有机会见面，我会把我的耳机分你一个，然后开启心动模式。我是麦麦，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九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空中不夜城。 Try again. 开心遇见你， 一个人走无聊的路口，我还在做梦，以为你会喜欢我，我的希望落空，而香烟不离手，抽到我心很痛。两个人走，我哼着路口，你说不爱我，放我在眼里难过，连再见也不说，而眼泪没停过，到我鼻涕流。爱情就是黑洞，扭曲我所有，我想要爱你却迷失了我自己，真的分不出来给的是不是真爱，游戏我玩不起来。不想走去你家的路口，破碎的痴梦丢到马桶让水流，本人依然没救，而香烟没停过，可到我心很痛。深陷找你之中， 拯救我，手机上都是你曾经留的讯息，你眼神的不耐犹如利刃飞过来，瞬间我终于明白，一个人走无聊的路口，我还在做梦，哦，以为你会喜欢我，我的希望落空，而香烟不离手，抽到我心和洞，哦，哭到我鼻涕流，哦，不再为你心动。 嗨嗨嗨，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在每天晚上十二点开始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，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。今天的麦式严选歌单你还喜欢吗？记得在节目结束以后线下跟我联络，新浪微博 at 麦同学进群互动，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，麦家族全拼来进入我们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在下期的空中不夜城再见吧。Bye， 接下来是月海新歌。 俺は何日前かの君が狭い世界の中で失う正解、登場口まで送って君を同情が欲しくてしてたんじゃないよ、振り向いてくれと願ってた最後なら、なのに言ってくれなかったさよなら、愛の形を会いに行くだけで決めてた愛な考え、空いた心の隙間埋められない I need you baby you mine だけどもういない俺の目の前海の向こう届かないのに今日も一人Like I'm lonely, 消えない興味 Please walk the way, 残ったのは今日谷間頭に思い出君は今何も